会洒下一缕缕随波潺潺，晚风里灯影柔漫，荡漾着湖水轻轻浅影万川，青堤白花油纸伞，采一片莲叶清香飘在两岸，垂柳作伴，暗下来薄雾不散，不见远山，一方天地风清水软，水绿天蓝蓝，白鹭一行鹭辗转，飞过芦苇滩，停在相思畔，听船歌声声慢，唱一相见欢，多少柔情落江南，一曲唱不完，此曲几时还，明月照唱不完，此曲几时还。